让快乐为我展开，和你共聚原是可爱，为我尽力道上光彩，无奈我困难已因你改，逝去旧愿你抛开，怀缅旧事徒令感慨，求求你让我躲开，明知更爱满将来，当飞花要片片飞，别离时刻真的不会改，翻脸让常为你朝就如还会全部爱，多少泪多少欢乐化作无尽爱，baby。